最珍贵，一颗颗眼泪都是爱，都是爱。为什么要对你掉后眼泪？

哀情是不是会令到人很伤心的呢？我有时候都问自己，我应该怎样去过这一生好？你说呢？ 为什么两成都不需要问我呢？ 情无可就让我 爱上你， 常常在心，谁人愿 将一生 换你的 一点真， 缘分上每个热吻，情无可 将此生 换你的 一颗心， 就让我 爱上你， 常常在心，谁人愿每个热吻。 这一幕多么熟悉，紧握着你的手，彼此都舍不得分离。每一次想开口，但不如保持安静，给我一分钟专心，好好欣赏你的美。幸福搭配悲伤，同时在我心交叉，挫折的眼泪不能测试爱的重量，付出的爱收不回，还欠你的我不 风花吹月烟涌，和你最后缠绵，你曾记得？